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勒勒，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場 USB 啦。好啦，跟住睇另睇其他嗰啲新聞，因為 好啦，跟住去第六場啊，呢場第六場嘅勇 勝王。勇勝王啊，我同師兄都好中意嘅，飛快龍嘅仔啊。係 啊。 不過媽媽嗰邊咧就叫做 No Rise。 No Rise 啊 ，Mask 機個女啊。 其實都好老噶啦，呢只馬嘅，大家睇翻係九七年嘅馬嚟噶，已經係。所以大家你哋諗下，其實配咗做幾耐啊 ？Mask 機已經走咗啦， 走咗都好耐啦。 咁所以其實呢只都係高齡。所以佢咧喺嗰個神奇百萬即係都係神奇百 萬德萊斯喺亞德萊德嘅 神奇百萬嗰間公司，但係佢就喺亞德萊德嗰個 sale 度賣出嚟，所以佢就35,000元澳洲紙。咁但係咧佢咧就做嗰啲，咁老實講，佢媽媽嗰邊咧就好集中，全部生出嚟嗰啲都係短途嘛，最長都跑1600嘅啫，最盡都係。咁其中有一隻佢本身佢媽媽 No Wise 同一隻表熱賽冠軍咧。是同母兄妹嚟嘅，咁佢嗰隻表現賽冠軍就六 win， 嗰隻叫 Fangelica， 1000至1600米贏到，係好集中跑短途嘅，所以佢試集本身都有啲速度同埋有啲追勢嘅，咁所以我自己會咁睇嘅呢只勇勝王咧，其實本嚟因為今日咧就因為蘇寶羅其實佢都擺一隻馬跑得喺尾場啦，不過退出咗啦，冇嗰隻經紀，我初初就諗住呢一隻馬咧，其實係會同只馬跑得一齊出擊嘅，咁但係唔緊要啦，只馬其實都好熟。而家有10多倍，我自己覺得亦都值得大家去投注嘅。 嗱，呢只馬其實你睇翻佢個之前嗰幾次嘅試集咧，佢有安排過喺谷草啦，亦都係沙田草800米又試過，泥地1200又試過。咁只馬本身係真係正如阿拉拉所講啦，因為父母兩線都係短途種啊。咁都睇到佢係好有速度，尤其是最後嗰棵草集嗰棵泥集咧。雖然我做嗰個時間就唔係話太 好輕鬆嘅啫，嗰 但係咧，但係你睇到佢咧，係佢喺後邊慢慢湧上嚟咧，一俾到佢咧，只馬都交到唔同嘅反應。咁所以咧，呢次佢俾阿梁家俊去跑咧，我覺得咧，真係10多倍係絕對直播嘅呢只馬。 係，我都同意啊！呢只馬我都中意啊！其實因為初初都係諗住，咦，你擺只馬跑得出嚟，咁你同邊只馬配合咧？咁見到只勇勝王喺度，咁就諗住就兩隻一齊都擺到啦。 好啦，跟住到下一隻啦， 叫快樂生活啊， 喺第七場嘅二號馬 啊 ，Mossman， 我好中意呢只馬嘅，點解？陣間先慢慢講。Mossman 嘅仔啊，即係人民武士嗰個老豆啦。咁樣 Mossman 本身自己最叻嘅指示就係 緩衝之計啦，就嚟香港啦。 金拖鞋大賽冠軍嗰只 Moss 分啦 ，Moss 分啦，係啊。 咁其實好多Mossman 嗰啲仔都係1200跑到去1里都得，而且都早熟嘅。如果唔係，都唔會生金拖鞋冠軍。 係啦， 係啊。咁媽媽嗰邊咧叫 Mill Beach 出自 Snippers 啊。咁本身咧佢喺2歲嗰陣已經交頭馬，所以其實佢都係好早熟。咁本身呢只馬 Mill Beach 同冰威鎮嗰個媽媽 Red 啊。咁咧係同母姐姐嚟嘅，咁呢只第三胎全部都可以交好頭馬出嚟。我哋睇下佢嗰個賽績啊！嗱，最緊要佢最後嗰場馬，但係佢咧就係嗰啲澳洲嗰啲，雖然佢係新南威爾斯嗰啲城市馬場度跑，但係嗰啲係夏季績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嗰、那個水準就唔高，因為跑嗰佢最後贏嗰場馬跑第四嗰只咧，嗰場馬叫應有仲有嘅啫。咁我係唔中意佢一樣嘢就係，當然啦，你睇個績，佢夏季績嚟嘅，即係佢80,000元。雖然佢贏嗰啲係週末嗰啲城市馬場賽事，但係夏季績又要稱翻低啲啦。咁同埋佢嗰個評分都係跑到嗰啲75分嗰啲賽事啦。咁所以我自己又會稱低啲，但係咧。你陣間睇完條片咧，大家就會明白我中意啲乜嘢啦。好啊，我哋睇片啦，睇下佢點樣贏最後嗰場馬。 好啊， 大愛當白帽粉紅色衫嗰只唔係美好生活，因為我整錯咗咁啊，叫快樂生活嗰只馬。呢只馬個後勁係好犀利嘅，你睇一步兩步 上嚟，好犀利。 一步兩步三步已經過曬嚟。 所以是我是很喜欢这只马的、嗯、三步那个信法力，但来到香港呢回来可以个进度就麻麻地，但是呢现在呢它有些赔率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嗱，我认为我咁睇啊吓，佢系短途版嘅锋芒不露， 嗯， 最少都系只锋芒不露嚟噶，呢短途版嘅锋芒不露，因为大家嗰个赛绩水准都差唔多噶，而且佢嗰个后劲啱啱大家睇到噶，所以我话我最中意就系佢嗰段后劲好犀利呢一只马。 你惊唔惊佢二月头缺货咗十六日咧？ 咁但系就系跑啲质素，咁但系呢场对手都强嘅，逼击炮。逼击炮啊， 形势好运啦，系啊，同埋佢呢场马仲要咩重咩到132磅 但系咧佢嗰个后劲、嗯，所以呢只马我首先好肯定一样嘢，前景咧就一定唔差嘅马、 嗯。 另外一样嘢就系话，除咗前景唔差嘅马，我期望佢有少少新鲜感，咁后边冲一段，咁冲得近咁。唔差嘅马嚟嘅，我 OK 嘅， 系啦。咁另外一只就叫太阳王， 七号马就太阳王。 咁咧就系、 是、我哋睇下个血统先， 嗰边咧。就是啊嗰、那个太阳即是澳门个太阳系啊嗰、那个叫做 Sunblast 嗰边拥有嘅。咁佢系 Northern Meta 嘅仔。 Northern Meta 系啦。咁就花月流星同埋靓猴王啦最出名嘅就系、是。咁样就本身佢自己即系佢就本身赢三场咁赢1200至1250位包括就赢嗰场三岁嗰场古魔啊嗰场玉马场锦标啦，咁本身喺香港最成功嘅仔咁样就喺香港嚟计就系花月流星啊、靓猴王啊、醒目名驹就亚坚斯锦标冠军啦，都系一级赛民主啦。咁但系2013年就过身啦。妈妈嗰边咧就出自 Royal Adenary 啊，咁本身就出过赛，但系就未上名，未上就上过名。今日有四胎出赛，就是、全部赢马嘅。咁我哋睇一睇佢嗰张赛绩啦。 好啊。 咁咧，佢咧一直咧，其實都係喺維多利亞省嗰啲治安啊、大金山，最好都係去到沙丘園嗰啲度跑嘅啫。咁即係話咩咧？其實本身呢只馬咧，幕後嗰方面其實都唔算睇得好高啊。咁但係佢最後一場咧，就係喺考菲爾德嘅週末，但係個獎金得40000蚊嘅賽事嗰度咧，就贏一場70分嘅讓賽，而且都贏得非常之辛苦。咁、我哋睇下片啦，不如。 好啊，睇。 咁而家出面黃帽黃紅色衫啊，就係嗰只太陽旺旺啊。咁咧就你。见佢而家咧骑咧都骑咗好耐咧，最后200米而家先至开始 比较均速啲 嘅马，好均速呢一只马。咁所以我自己会咁睇嘅，咁但系呢一场个赛绩水准 O K 嘅，跑第三嗰只咁之后都赢咗三场马，亦都响一场好高奖金嘅表列赛嗰度赢噶嘛。不过嗰场就2400米嚟嘅。嗱呢一只马咧，我自己咧。我麻麻地嘅啫，老老实实讲，因为第一只马好均速啦，大家睇到千二一定嫌短先啦。二来我就觉得你赢嘅赛事水准，你只系赢考菲尔，虽然喺考菲尔德嘅周末赛事，但系嗰场马得40000蚊奖金嘅啫，即系比平时嘅周末赛事系少一半奖金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对呢一只太阳旺旺，我有啲保留，我觉得就。可能是三班尾跑谷草一里啊，或者跑谷草一里咁样就会好啲，因为始终你都可以喺考菲尔得到短直路咁样。 同埋一样嘢啦，何亮处理啲新马咧就唔系咁急进嘅，咁啊呢只马都都仲有大把水位走啊。 系啦。 咁啊，同埋呢个团体咯，都值得讲下喎。呢个团体有黄晶同埋阿 Lego 系团体成员嚟嘅。 其实就同阿只唔知阿只呢只马上手的马主就是阿郑生啊，即系阿郑丁港先生嗰间公司啦，即系都系佢买添啊，仲要系咁，所以但系我麻麻地嘅啫，呢只 马进度未得噶，要头头啊，好啦，到第八场啦， 一出跑1800，一只降蓝啊， 哇，呢只真系坚嘢，一出就跑 Master Craftman， 一出跑1800啊， 呢期都红啦，一只欢乐盈盈，一只精气神，咁两只都跑得好好啦，咁样，但系佢麻麻咁呢只马本身咧就系Kumo啊，佢自己咧用32万欧罗咧喺一个多维尔嘅十月份拍卖会嗰度买翻嚟嘅，咁但系咧好少有妈妈嗰边就出自 FastEF 啊，咁但系 FastEF 本身大家都知啊嘛，佢系欧洲两岁王嚟噶嘛，咁但系咧呢一只马就有啲好特别嘅地方啊，我先讲一讲 FastEF 啊，点解呢只马咁贵？大家留意一下咧，佢第三格咧最底咧叫有只马佢咧叫做 Painter Bill 啊，即系名画家个妈妈啦，所以咧。 點解咁貴就係因為係嗰嚿嘢啦。 哦， 係啦，咁亦都枯，因為名畫家本身都喺枯磨嗰邊度有配過種啦。咁所以因為咁樣嘅情意結，我估就點解枯磨就舉咗呢只馬翻嚟。咁但係我哋睇一睇佢嘅賽績啦。 好啊， 嗱，去到2015年嘅八月三歲。差唔多都即係北半球馬三歲都中後段先至開始攞出嚟跑嘅，咁即係直話俾你聽，我自己就覺得老老實實講，我唔知枯磨嗰邊諗乜嘢啦，但係枯磨嘅馬跑兩場馬就賣啦。枯磨，因為你知枯磨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嘅，大家都知啦，喺呢個世界，佢對嗰啲自購馬有幾多享受？喂，老老實實講，佢心中有數，賣得俾你嘅，佢都知道有幾多咁先。而家你跑兩場馬，喂，因為正常講你跑兩場馬，你會與佢有進步噶嘛？即係尤其是 Mastercraftman 咁，雖然佢 Mastercraftman 本身兩三歲已經有一贏，咁但係本身大家都嚟到好多都係好外戰嘅嘛，會唔會其實枯磨嗰邊就會評估，喂，你冇真係你冇未必有級制賽嗰個實力，咁跟住就可能但係喺香港考下啲三班啊咁樣就會夠考，所以先至賣咧咁樣，我就會有一個咁嘅質疑。我哋睇一睇片先啦，睇佢點樣贏嗰場處女馬賽肯定要嗱喺出邊啊，即係深藍色衫，而家帶咗出嚟嗰只就係嗰只鋼男啦。嗱，值得一提呢一場處女馬賽咧，二三四名咧，最後全部都仲係處女馬嚟嘅，而家係。 哇！咁啊， 所以你而家見佢贏咧，好似 哇贏條街出嚟啊， 贏好遠，贏得好輕鬆咧，就千祈唔好俾人老點。 唔好俾呢个赛绩压到你啊！ 系啦，因为跟住嗰啲全部都赢唔到马嘅，可以翻翻嚟啦。我系对呢只马，我觉得只系中班嘅三班马，尤其是仲要赢一场咁样嘅处女马，插71分咧。 好， 我觉得都几 hard， 好重手啊！第一样嘢啦，同埋第二咧，只马嚟到之后啦，你睇到佢即系一路操啦，都即系试习又好，操练又好，只马都仲系好重身啊，即系都未收身都未足嘅。咁你睇到即係雷神操完之後，咁換咗俾阿楊明倫，即係唔好以為咁樣可以搏。同埋你起碼同埋一個問題就話，第一鋪出跑千八咧，即係都係好有難度。即係我睇到佢只馬嗰個備戰同埋只馬收身啊，試習方面咧，只馬即係現階段咧，佢係真係未有咁嘅長，未有咁嘅氣量。 講一個跑千八即係一個好笑嘅一個比喻啦。嗱，呢場嘅一號勢必跑咧。就是法國打比的第五名，小米洲咧就是香港打比的第六名，仲要都唔係輸好遠。咁你諗下有乜嚟？如果以呢兩隻馬嗰個評分，一隻就80分，一隻78分，而江南就贏一場里奧嘅馬賽就71分。咁好明顯，大家都睇到嗰、那個嗱，一係就一三，當然啦，一三仲有好多，我認為都仲有分享手噶。你問我，咁但係你問我嗰只鋼男，我自己覺得都搞下先啦。我真係麻麻地啊！呢 只馬仲有排，仲有排。 好啦，跟住咧，最後一隻咧就叫特獎啊！ 喺尾第十場啊，號碼。 先講下啲歷史先。我記得以前簡 Sir 都有一隻馬，又係叫特。奖 系啦，呢嗰只特奖咧，咁咧就经典啊！即系喺谷草咧就专赢1650嘅，仲要咧曾经试过，因为呢只马咧就累到阿简 Sir 俾人罚钱，即系因为唔记得咗咩原因，之后咧罚咗钱之后咧，跟住佢就再赢俾你睇，总之呢只马就赢到你唔信嘅呢只马。 系啦，咁啊，但系呢只特奖到底有冇佢咁犀利咧？我自己就有保留嘅，因为妈妈嗱，大家老豆睇到啦 ，Holy Woman Emperor 啦，妈妈嗰边系出自 In the Wings 啊，咁咧就上个名三次，咁样就有生个有五胎赢到啦咁样，咁佢个外祖母嗰边咧就系赢过一场三级赛，嗰场皇家马鞭咁。即是2000米嗰一场啦，咁呢一只马咧，其实我先睇一睇佢个赛绩先。 好啊， 嗱，最后嗰场就梁家俊帮佢跑嘅，即系梁家俊响，即系有阵时啲香港骑师都趁暑假期间去啊啲英国啊其他地方咁去跑啊嘛，一来叫做开阔下自己嘅眼界，二来操翻。 嗰次佢咁啱咪放暑假就去英国嗰度，即系 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呢一只马咧都算。命途坎坷，點解咁講咧？其實咧，佢跑完第二場嗰場處女馬賽咧，佢咧就拱咗去一個Tattoo 一個七月份嘅拍賣會嗰度買嘅。咁嗰個拍賣會係乜嘢拍賣會咧？乜嘢馬都有嘅，有馬女，即係有繁殖馬女，有呢、這個周歲馬，亦都有呢啲已出賽嘅馬。咁嗰陣就賣過一次噶啦。 咁賣完之後跑完兩場之後，跟住就再賣多一次，就賣咗嚟香港啊！而家就係話，咁、啊、大家都睇到啦。如果一隻咁樣賣上賣嘅馬咧、我自己就有啲保留啦，即係唔係咁多隻中環大地啦？你問我嘅話，即係中環大地都係出自呢類型嗰啲叫做已出十，即係已出賽馬拍賣會嗰度賣出嚟嘅。咁中環大地就另一個故事啦。咁但係呢一隻我自己就老實講麻麻地，不如睇下梁家俊點樣幫佢跑第二啦。最後響沙園咁樣。嗱，而家紅帽咧後邊紅帽。黄袖白衫嗰只就系特奖啦。嗱，其实咧赢嗰只马咧都系响英国嗰啲三班赛咧就成日都有得赢嘅。咁所以我自己就会咁睇啦。呢只特奖咧，我麻麻地一老老实实讲，而且你睇落去揽落去，其实而家追前面嗰只马佢都好均速呢一只马。咁但系咧佢咧就试过上二千咧，咁就唔系好够跑。咁我觉得可能都系。谷草一里啊！你問我都係跑三班中或者尾咁樣，或者甚至要去到四班先有得搞 嘅。同埋其實呢場對手都唔對手都好強㗎。你有隻葉勁家輝啊、狀元才啊，甚至乎你話前仗跑得好好嗰隻勇士勁啊，嗰啲都擺咗喺度。佢要特佢真係咧呢場馬，如果呢只特獎真係。即系要赢都要好多只马跑错先有机会 啦。我觉得减下分先啦。咁跟住我啊新马讲晒啊。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仲有一场就喺尾场嘅二班呢场低组嘅二班千四马九啊五分， 好头痛嘅一场马。 咁我哋去啲片俾大家睇下先啦。 片先啦，系啦。咁我哋首先睇啊1月24号啊，咁啊睇一只天合点样跑第二啊。咁咧而家入边嗰只咧，即系而家出边红帽嘅，即系着天狗嗰件衫嗰只就系天合啦。咁样嗱呢一场。赢马嗰只就叫旅游人意，咁但系旅游人意再出都跑得麻麻地啦。跟住后面见到大家见到有啲腾龙超影啊、轻弹浅笑啊嗰啲咧，其实呢一场马嗰个 form line 都马比卡超啊嗰啲，全部跟住都赢唔到马嘅，咁就系咁啦。好啦，跟住我哋睇翻啊，打比日啊，睇一只天时禁区点样突围而出啦。其实咧，佢咧就有个着数嘅，就占咗个万步速之利咧，占咗万步速之利，咁所以咧就前面就放翻嚟。后面就追不到的，但是其实后面那些辣得狠、德胜、超凡梦想都有在这里跑的，他就占了一个万步速之利，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取得一场久违的头马，不过这一组对手都可能比上次更好了。跟着我们看又是打比日二班千二米，但是这一组就是90分至70分的赛事，夜马那只就我们最重要看现在放头的正大光明，但是他前面都是放头烂下烂下这样烂回来，但是现在看到出边上紧嚟嗰只就见到就幸运连连啊，幸运连连啊，华盛高飞啊嗰类马嘅，咁结果幸运连连就赢得好轻松啊，正大光明其实佢都占一个万步速之利，咁样先至可以跑到个第三啦。好啦，跟住我哋睇一只牛精叻仔啊，其实今年咧就上年咧呢只马沉咗一季啦，就减咗啲分啦，咁今年咧就已经两 win 嘅，两 win 一 Q 啊，咁呢场佢就去跑第二输俾只欢乐一生嘅嗱。呢一隻馬今年贏兩鑊都係贏谷草嘅，今次翻翻嚟沙田跑千四米，咁仲有冇得剩呢？咁樣而家就大家就喺度，不過呢一組對手又老實講又唔係真係好勁咁樣。好啦，今日我哋睇另外一隻啦，睇下嗰只神威翱翔出邊嘅浅绿色衫黄帽嗰只啦，另外一只咧就系嗰只再出奇，即系再出边呢嗰只灰嘛。嗱，神威翱翔咧，其实呢一只马本身咧喺嗰边啊。个马主就是高达你的太太啊，咁练咧就是高达你个仔练啊，即系成家都呢只，咁嚟到香港就当然顺理成章俾翻高达你自己嘅，即系呢只马佢成家人都有份经手，所以咧同埋佢赢呢场马，其实佢都赢弹一嗰只再出奇，同埋弹一只，同埋只老友威威都弹得晒后边嗰啲三班马啦，咁所以就系咁啦。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呢一场马咧，我真系头都大埋啦，咁所以就师兄你讲先啦。 咁呢場咁亂，你就唔好攞嚟揀啊嘛。不過都要做嘅。 係啊，係啊，係啊。 嗱，咁其實咧，你睇翻啦，呢場賽事頭，你都即你，我都全全同意係亂局一宗啦。咁睇翻上一，即係如果我論馬膽，我其實就即係中，我會揀翻只天時進區多一次嘅。咁其實上一次你可以話佢即係， 我覺得好好彩， 賺盡形勢啦。吓、又有輕磅資助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又咁講，咁佢喺個十一檔咁樣走埋嚟，喺前面攬啊攬啊攬啊咁樣放出，放到即系追到只佳龍區。 哎， 再一集就要提一提大家一样嘢，嗱呢一场五号马不是马跑得，因为退出咗噶啦，就换咗只竞技英雄上嚟嘅、哦。要提一提啲听众唔记得咗提。 咁头先你都讲咗噶啦，咁好啦，咁啊即系讲翻啦，即系咁啊之后都赢到只佳龙区咁样。好精神，咁其實跟住好精神嗰啲再出都演出都唔係咁曳嘅，咁呢次佢又喺翻個咁弱嘅二班組別啦，即係95分頂分，咁雖然佢孭到125磅，其實相對都可以都比較輕啲，咁同埋咧呢一場馬咧佢都應該可以咧就再賺多次呢啲咁樣嘅形勢，咁就可以再搏多次啦，咁啊配腳咧，咁我就會要翻只九号嘅牛精叻仔啦，你就话佢即系嗰场紧切即系贴逼只欢乐小子。 今年其实都两 win 啦呢只马 啦，咁虽然系两 win 啦，咁但系你话佢即系有冇咧？咁呢只马都仲有啲分喺手嘅，咁同埋咧，你如果要留意一下咧，就始终高东尼同何泽尧咧。即係好多時咧，佢啲合作都有啲神來之筆咁。其實你都睇到啦，好似正如呢一隻牛精叻仔咁，佢對上兩場佢都可以交到一 win 一個第二啦。咁再早期少少嘅隻大威力啦嚇，係咁拍住佢都贏到你唔信啦嚇。咁呢次咧，佢因為佢上翻二班咧，孭翻個咁輕磅咧，咁其實120磅咧，其實都幾好走嘅。咁變咗，我覺得咧，真係咁好嘅形勢。咁同埋咧嗱。而家咧個天氣咧就唔係咁穩定啊，咁啊而家都有啲霧大霧又盛，咁可能咧聽日咧就可能話天氣報告咧就話可能會落雨嘅，咁如果落雨個變化場地即係有個場地有變化嘅話咧，咁對呢只馬咧其實都幾好發揮，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對馬咧就即係可以即係串 Q 啦。咁再揀翻啦，即係嗰只再出奇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頭先嗰條片，佢同只神威翱翔喺後面湧上嚟，其實再出奇嗰段追勢咧，其實係走得都比只神威翱翔就更加急勁嘅。因為神威翱翔其實早段佢已經係走甩咗之下咧，即係再出奇再後發先至之下就後上不及。咁再加上嗰場再出奇佢排個12檔，咁都可以咁樣追到上嚟咧，咁其實嗰個難度咧係比只神威翱翔更加大嘅，咁所以咧呢只，所以我覺得呢次佢雖然又排翻12檔，排翻個外檔，咁但係佢又孭翻咁輕磅，咁即係呢啲馬孭翻咁輕磅咧，其實咧就真係好過，再加上佢係嗰個後上跑法咧，咁你後追你輕磅咧係會比較容易啲，咁即係雖然話輕磅，但係其實個磅底都已經係120磅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講嘅係話，比佢上一場馬孭少13磅，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咁再揀翻落去啦，最冷嗰只配腳啦，咁我就會要翻只天合啦。咁其實嗱，即係道理來咧，就即係啱啱翻嚟啦。咁上一次賽事就 贏咗馬啦，人人有福， 就終於贏馬啦。咁你睇到佢只啲新手咧，就開始就好翻啲。咁亦都睇到阿方家柏，即係亦都睇翻賽後嗰個訪問啊。即係賽後訪問阿杜利來啊，咁佢都指出即係話咧，佢都好開心，就係話翻嚟嘅時候咧，其中一個佢多謝嘅練馬師就係方家柏，就不斷俾一啲馬佢俾佢即係 keep 住新手啊，俾啲馬佢搏。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只天合咧，其實佢呢個路程咧，佢都上過名啦，亦都即係逼即係同只旅遊人二串 Q 嘅。咁喺呢一度，咁佢又唔係即係雖然話孭到130磅，但係始終佢有啲班底嘅話咧，我覺得呢只天合咧，即係配合翻阿方家柏啊。再加上道利來卧馬又希望盡快爭取表現，所以我覺得呢隻馬係有啲直博之道嘅。咁所以咧呢一場咧尾場十一場咧，我就係咁揀啦。咁就弄翻只天時進區做膽啦，就拖翻只9號嘅牛精叻仔啦，11號嘅再出奇同埋2號嘅天合。 哦，老咁既然咧呢一場係亂局咧，咁我就大膽啲啦，我就博冷門啦。我自己覺得，因為好簡單，我先攞呢一場幾隻熱門出嚟講先啦。再出奇唔係話佢唔得，我嫌佢熱嘅啫。我成日覺得呢一隻馬咧贏親咧，即係呢一件。一件衫啊，或者系所谓话阿庞氏家族嗰个团体，都热门，好似都系嗰啲胃口都系麻麻地嗰个，即系有啲偏见啦。咁你论马，当然你论马级数佢一定响度。咁但系既然 但而家隔夜赔咗只再出奇系3.4倍， 所以我觉得34蚊个直播率就真系欠一啲嘅直播率啦。本来我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嗰只退出咗嗰只马跑得嘅，咁但系冇办法啦，退出咗。咁而家我就搏下懵啦，咁啊压得狠行头嘅。点解咧？咁因为 其實今次佢其實已經已經即係立得肯呢一隻馬，其實佢已經證明咗，其實佢千四都好好，實力好實力係擺喺度嘅馬嚟嘅。但係咧，今年咧，佢一直除贏完之後咧，佢一直都唔係好好彩，佢都要對奧斯卡啊嗰類好多明星馬嘅賽事，難得今次真係撞翻早弱早，咁啊有廿幾倍咁。既然都大亂局嘅時候，咁我就搏下冷門啦，咁樣就有啲即係揀啲冷門啦。黐選咧，我就揀翻只正大光明。嗱，其實呢一隻正大光明咧，上年咧佢係嗰啲叫做PP 之精英啊，即系上年融天鹏嘅招牌马嚟啦。咁今年其实就一直都未交代啦。咁呢场就出两只啦，融天鹏咁样只天时进区就交代咗。呢一只马我自己觉得啊，其实个分咧佢仲有少少水位，因为如果唔系佢上年都唔会赢咁多。好啦，试下转一转个路程，睇下可唔可以有一个变数喺度啦。咁都系一个可以拣嘅范围啦。另外一只就系神威翱翔啊，咁样就我都形容啊，高达你全家都有份嘅，有份做呢只马嘅，即系由佢喺嗰边练到嗰边嗰边个马主系高达你个太太，跟住佢练， 佢个仔练， 个仔练嚟到香港就个老豆练咁样。佢上一场亦都跑得好好啦。咁啊，贏翻只再出奇，我都贏你再出奇，只係加五分。咁我今次對翻你一隻三倍，一隻八倍。咁喺好簡單嘅數學上面，咁我其實佢連埋贏，佢贏埋嗰只老友威威，老友威威好輕磅，而且老友威威喺我心目中都唔係一隻渣嘅馬啦，即係老老實實講。咁今次佢其實雖然佢就話叫升咗班啦，咁但係就其实就升高了半个班嘅啫，因为呢场系95分至75分，咁因为呢一组嘅对手亦都非常之和妥啦，咁所以我自己都会摆翻响度嘅。咁另外仲有一只我自己都会最后摆翻只天合啦。嗱，呢一只马其实哇，你讲佢最犀利嗰阵响谷草咁，可以同美丽之星同埋风花雪月，即系好耐之前啦，咁啊一齐串叫。咁但系呢只天合大家都知啊，佢健康系有啲问题嘅。另外咧，一隻馬亦都有啲有兩個都幾嚴重的問題啦，除咗一個佢健康係有啲事嘅，另外咧就呢一隻馬咧，我覺得佢有啲神經質，即係有陣時佢好心情可以跑得好好，佢唔好心情起上嚟可以一動都冇，咁所以我就擺翻四選，但係你問我老實講，呢一組14隻馬裏面，其實個賽績水準最高就係只天合嚟嘅。但係我真係好唔中意一啲咧好神經刀嘅馬，即係所謂話咁。但係論實力，佢都值得喺度擺翻喺度嘅。咁所以我個心水好，所以大家睇到我哋兩個嘅心水就證明呢一場係亂局。我嘅正選就係14號嘅納德肯，次選就係7號嘅正大光明，三選係12號嘅神。威翱翔四选就二号天合， 咁至于我尤达咧，就呢场十一场嘅提供咧就三号嘅天时进区啦，信佢就再可以赚多次形势啦，同只九号嘅牛精叻仔都系一样啦。咁啊，要翻只热门就再出奇啦，同埋只十一号嘅再出奇咧，同埋二号嘅天合嘅。咁啊，讲到呢度咧，呢一节就暂时休息一阵先啦。咁翻嚟咧，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嘢要交代，包括一啲海外嘅消息啊，同埋即系今日嗰个澳洲冠军系列赛日嘅一啲总结啦。咁我哋咧就阵间下一节翻嚟咧，就再同大家讲，唔好行开。